唐柔出场。一个饱受争议的姑娘，霸图粉丝却是十分欣赏的。这妹子的风格很有他们所热爱的汉勇，相比之下，他们几队的新一代选手如秦慕云、宋其英虽然也都很优秀，但总让他们有点意犹未尽。不过眼下唐柔可是会和宋其英打出擂台赛的决胜局，霸图粉丝当然不可能在这种时候还仗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唐柔上场迎接到的大多是干扰他的噪音。唐柔不理会，在裁判那儿走完出场流程后就立即进了比赛席。决胜局，狙击对手连胜的势头，这些都能让本就不缺唐柔的斗志更加燃烧。更何况上一轮两队比赛的擂台赛就是他们两人打的决胜局，那一场唐柔的韩嫣柔在生命值落后，虽然后来爆发追赶了不少，但最终却还是败给了宋其英。这一轮呢，宋其英的长河落日还有 79% 的生命，迎接初上场的韩嫣柔，这次是轮到他处于开场落后的境地了。换是以前，对于在这样的领先下战斗，唐柔可能还会有些介意，但是现在接受职业赛的洗礼，见识了那么多职业选手为求一胜的拼命努力，唐柔已经无法再在这片赛场上产生这种介意的心情。因为这场胜负并不是有关他一个人的，而这样的领先也是前边四位选手努力争取到的。介意，那是将他们的努力置之何地呢？这样的领先不应该介意，而是应该拼尽全力去守护。比赛开始，唐柔的韩嫣柔冲出，和上一场的方瑞一样是直切中路，但是两相比较，大家就觉得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气势。唐柔这战斗法师就是那么一股子气势，方瑞的气功师已经完全被他玩烂了，一股子暗搓搓的味道。掌声。决胜局了，星星随队而来的粉丝也希望给点力，连忙就给自家选手鼓劲儿，只是转眼间就被霸图粉丝为宋其英的加油给吞没了。宋其英所走的也是中路，这路岩浆是可大做文章的东西，除此之外，因为视野开阔，迂回事实上没多大价值。宋其英也不是那种喜欢兜圈子的选手，在这图上毫无选择迂回的理由，哪怕目前角色的生命落后五分之一。很快双方正中相遇，宋其英的长河落日立即略放缓了脚步，唐柔的韩嫣柔呢，一步不停直冲上来。果然就是这样的脾性啊，这样的风格呀、啊、宋其英感叹。唐柔的思路对于他们霸图选手而言，有时真的太好琢磨了，他们完全就是看着这种风格长大的。龙牙，韩嫣柔手中战矛一抖，火舞流炎，毒蛇般朝着长河落日咬来。长河落日急退，硬生生闪出两步空档，将这一龙牙闪过，但是两步的距离转眼就已被韩嫣柔踏过，连突几乎是和龙牙分毫不差的线路，火舞流炎再一次窜来，长河落日则再次大退一步闪过第一次，与此同时双手交错地上，正迎上了连突接踵而至的第二次空手夺白刃。面对唐柔如此强势的攻击，在两次退让后，宋其英忽然选择了如此强硬的应对，为何？身后三步外滚烫的岩浆似乎在诉说着答案，是因为没有退路了吗？这样想的人或许应该考虑一下，宋其英是主动两次选择退让，这才导致长河落日被逼到这一境地的，而他选择的应对呢，空手夺白刃，这可不是纯粹的防守，这是可以依靠系统判定将防守立即强制转为反击的搭拆技，而反击的方式更是选择多多。就眼前的情势，一个熟悉拳法加操作者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拆，将冲来的对手直接送入身后三步外的岩浆，这 才是宋其英的真正目的，一个充满了勇气和信心的应对。他也有他的豪迈，他的胆识，只是表现出来的方式和霸图粉丝习惯所见的有所不同罢了。他的豪迈和胆识当中藏有更多的谋划，连续三步的退让让对方追打的身形更加激进，空手夺白刃并不急切出手，而是卡在连突这一技能第一次完霸的第二次。这种选择无疑难度更高，但是却也会让对方更加来不及应对。宋其英做到了。长河落日交错的双手锁住了刺来的火舞流言，纹丝不动，没有迟疑，挡完便拆。交错的双手一带一送，身形一扭，韩嫣柔就已经从他的身子侧飞过去，落向岩浆去了。这才是两人相遇交锋后出现的第三个技能，结果就已经要出现落入岩浆这样的大场面了。这一落，星心所谓的优势恐怕就将彻底消耗殆尽了。如此之快，如此之狠，那些个不看好星星的此时都在连连感慨着。但是韩燕柔的人飞出去了，手中的火舞流言却还在反向刺出。就在长河落日空手夺白刃反击的力道完全释放，拧身将韩燕柔送飞的那一瞬间，挣脱束缚的火舞流言就已经开始继续攻击，穿过长河落日的双手就朝他扎了过来。这已是被空手夺白刃挡拆后快到极致的反击，已经不能再快了。长河落日急退，却终还是慢了半分。他的身形倒是和飞出的韩燕柔飞快错开了，但韩燕柔递出的火舞流言到底还是点在了他的胸膛。元武棍，空中韩燕柔轮臂，长河落日被挑向了半空，抓取类技能他一点应对的法子都没有。通通，接连两声响，两个角色竟就这样一同摔入了岩浆。只是到最后，长河落日反是被韩燕柔一个元武棍抡入，落得更深更狠。此时才只是两人交锋起的第四个技能，一个人落入岩浆，错，最终发生在人们眼前的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豪迈得多。而这情况对角色生命落后的宋其英来说当然是大不利，所以当被元武棍砸入岩浆底后，他立即一个翻滚操作，他要尽快拉开距离，尽快让长河落日跳上岸。为此他不惜利用岩浆的翻滚浓稠来掩饰身形。唐柔的情形那比起宋其英就要从容多了，一来生命有优势，岩浆里打他也不惧；二来长河落日前，而他的韩燕柔在后，距离岸边他更近，想离开岩浆也是他更容易得手。换是一般选手，恐怕这时候就会利用这一优势，先将自己的角色送上岸，立于不败之地。唐柔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他的做法更具攻击性。斗破山河，他竟然是让韩燕柔施展着这一大招，直接跳出岩浆落向岸。一身红装犹自挂火的韩燕柔就将是一个硕大的火球凶猛地撞向了岸边。魔法斗气张扬肆意，一半搅和的岩浆翻滚跳跃，另一半却将这岩崖轰得纹路可见。忽一颤，整道岸边竟然向下一陷，朝着岩浆就倾倒沉去。宋其英只想着唐柔会比他先一步上岸，必然守到岸边对他进行阻挠，所以硬是让长河落日沉在岩浆底部秘密迂回，多承受一会儿伤害，却是准备从侧旁突然上岸。他实在也没想到唐柔上岸都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长河落日浮在岩浆底，那也是斗破山河的魔法斗气可以波及到的攻击范围，突然就感角色立足不稳在晃动。宋其英已知情况不妙，不过随之一起剧烈翻滚起来的岩浆却也能更加掩饰身形。宋其英就要长河落日借机迅速上岸，结果不想刚到岸边就要往上跳时，这岸竟然塌了。正从岩浆中浮起的长河落日被砸得灰头土脸，好不狼狈，更要命的是身形也已经暴露， 好容易跳上岸时，脚下油渍在晃动，油渍在滑坡，韩嫣柔却已经杀到面前，再无退路，只能强拼。晃动中，宋其英硬是让长河落日稳稳踩出了一个弓步，左手略一虚晃，右手拳出，看起来很平常很慢的一记直拳，却让人清晰地感觉到他的沉重。这是拳法家返璞归真的一记杀招，霸皇拳。招式毫无华丽之处，但一拳所蕴含的爆炸般的伤害，让任何人都不敢正面相抗，任何人都不敢。所以宋其英认为这一拳至少能为他轰出一个空档，但是任何人都不敢，偏偏唐柔就敢。也或许他压根儿就没理会长河落日出的是什么招。韩嫣柔冲上，豪龙破军，无可阻挡的豪龙破军，而长河落日的身后就是岩浆，甚至有可能接下来这一秒连他脚下就会被岩浆吞没。但唐柔就是无视这些，韩嫣柔直冲长河落日，这是分明是要连自己带对方一起冲入岩浆的节奏，但却是无可阻挡的节奏。轰！长河落日的拳头撞上了韩嫣柔的战矛，霸皇拳和豪龙破军谁更强？有人专门做过测试，将两个角色拉在同一水准，而后得出的答案是两个技能的碰撞不分伯仲。施展霸皇拳的拳法家别想再保持身形的稳定，而施展豪龙破军的战斗法师却也别想冲破霸皇拳。但是这样的测试毫无意义，两个不同职业系、不同装备类型的职业角色，实际当中几乎没有可能出现所谓的同等条件、同一水准。更何况在实际战斗中千变万化，有太多的因素会影响到技能的判定，碰撞结果会因角色、情势产生各种各样的结果。而眼下这番碰撞，似是长河落日的霸皇拳更占了上风。两相对撞，豪龙破军的韩嫣柔非但没有闯过，竟是被这一拳轰得向后倒退。豪龙破军竟然倒退，这一幕实属难得。可是换过来想想，霸皇拳下角色居然没有被轰飞，居然只是倒退，豪龙破军的强势也可见一斑。长河落日的霸皇拳占了上风，可是他的情况却也没好多少，因此他身处的地势一点也不向着他，本就松动的沿岸经过这么一番脚力后彻底支撑不住，刷一下长河落日的人就跟着地面消失了下半截。宋其英连忙操作长河落日一跳，这霸皇拳到底还是为他轰出一点空间，但是这点空间却在他这一跳中就已经耗费殆尽。长河落日还没落地，宋其英就见韩嫣柔手中的火舞流言已经张牙舞爪地飞来了，伏龙翔天。还在倒退的韩嫣柔悍然使出了这一大招，豪龙破军的冲击力到底非同小可，虽然被霸皇拳一拳轰退，但是却也没有因为这强大的攻击力道陷入过多的僵直，飞快的就已经又一大招枪出。长河落日若没多那一下下跌，此时早钻空档脱离险境，就是因为多了那一跌，于是多需要了那么一跳，好容易轰出的空档就已被伏龙翔天补上了。